却仍拒不入朝，只因为另一个理由： 奸人当道，在下不堪与之为伍。 他口中的奸人，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。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， 宁可不当官，也绝不与小人同流合污。那时的严嵩啊，是一个正直的人， 但隐居十年之后，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请，再次出山为官，并非是他出尔反尔，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。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。 在严嵩看来，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，在杨廷和看来，严嵩是难得的人才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十年前，也就是弘治十八年（公元1505年）那次会试，点中严嵩卷子，对其赞扬有加，并成为他老师的人，正是杨廷和先生。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有眼力的人，因为十七年后的殿试中，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，断定此人必成大器，之后还大力提拔。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，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做徐阶。正德十一年，严嵩再次出山。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，在这种指导思想下，严嵩的境遇啊并不太好。所谓任你通天大才，只有推倒重来。他先进了翰林院，却只干了一个编修。这个编修啊，就是翰林院的低级官员，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。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。正德十三年，严嵩得到了一个差事，传旨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。虽说是个体力活，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，混吃混喝也算不错。于是严嵩乐颠颠的上路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。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，然后呢一路往回赶。但上天似乎啊还没玩够，他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。具体说来，当时严嵩先生所处的环境如下：时间正德十四年六月，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。如果感觉比较眼熟，那说明你的记性啊还不错。此时此地，除了严嵩外，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儿，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。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，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，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。要是他赶得巧，没准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。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，也没有棋牌令箭，于是只好躲了起来。但凡是躲避战乱，都有个时间限制，仗打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去。但严嵩可能是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，他躲得比较彻底，京城也不去了，托人请了个假，直接回了老家。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，往小了说是怕事儿，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。这事儿要放在朱元璋手里，估计严嵩的人皮都晾干了。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时间管的，他正忙着呢。严嵩何许人也啊，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。就这样，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。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。两年之后，又一个机会来临了。朱厚照先生驾崩，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。在严嵩看来，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正德十六年四月，严嵩正式进京，他的人生就此被彻底改变。可刚一进京，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。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，杨廷和还认识他，也打了招呼，却不怎么理会，搞得他十分尴尬。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？严嵩纳闷。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，他之所以不管严嵩，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儿，和皇帝斗争。严嵩算是倒霉到了家， 复出混得不好，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，好不容易回到京城，又撞上了大义理事件。这一年严嵩已41岁，前辈上级退休了，同辈的都升了官，晚辈的又不买他的账，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。吏部的官员考虑很久，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，又榨不出油水，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。在当年，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，既无权又无钱，穷得叮当响。可是严嵩没有办法，只好老老实实的去了南京。但他没有想到，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，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。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，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方向从南京赶来，在南京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厉的风暴。这两个人就是张聪和桂萼，轰轰烈烈的大义理就此进入最高峰。斗争的结果人皆尽知，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，无数官员落马折腰，内阁被全部清洗，新一代的权贵登上了舞台。严嵩运气实在不错，出事儿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，每天喝喝茶，谈谈京城八卦新闻外，日子过得十分滋润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，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，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。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，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，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。除了老师杨廷和外，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。果然不久之后，京城传来消息，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，连升三级，提任国子监最高长官。坎坷的人生，狡诈的官场，改变了严嵩。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奥秘，左右逢源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，绝不能压上所有的砝码。洛克菲勒。这之后，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。嘉靖七年4月，他升任礼部右侍郎，那副部级呀。嘉靖十年9月，他任南京礼部尚书，后又改任吏部尚书。严嵩向现实妥协了，他改变了自己，开始丰迎皇帝，扶危奉承，但这似乎也很正常，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，而是为了生存。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严嵩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。虽然他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，却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，毫无顾忌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嘉靖17年，这个原则被打破了。这一年的7月，最麻烦的事情来了。此时距离大义理事件已经过去了10几年，该认的认了，该给的也给了，应该说嘉靖先生也该满意了。可是这位仁兄却是个得寸进尺的主，他突发奇想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，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。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，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，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。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，明睿宗。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个特殊的称谓，称宗父庙。这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，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睿宗呢？先前给自己争个爹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，现在干这种出格的事儿，就是贪得无厌了。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这件事儿，却并不出声，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。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。很不幸，当时的部长就是严嵩，这下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。如果赞成，会被众人唾骂；如果反对，会被皇帝处罚。 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，严嵩开动脑筋，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书给皇帝。这是一封质量很高的奏书，全篇记洋洋千余字，好像什么都说了，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说。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，如果换了别人，这篇文章或许能蒙混过关，但这次他遇到了嘉靖先生。刚看完奏书，嘉靖就召见了严嵩，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：骑墙、滑头、两头讨好。满头冷汗的严嵩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可怕的人，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人面前，天下人无非两种而已，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。于是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原则还是利益。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，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，他已经58岁了，吃了太多的苦，受了太多的累，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。原则，多少钱一斤呢？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，他挥笔写下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，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。30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。嘉靖终于满意了，他已经确定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他言听计从，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。很快，严嵩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轩然大波，指责声、骂声铺天盖地而来，余音绕梁，30日也没绝。但严嵩啊，却并不在乎，他已经确定了自己人生方向，只要能够飞黄腾达，位极人臣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可以背叛所有的人，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。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，但很快他就发现，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，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——夏言。相对而言，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，他会经常反驳上级意见，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，让皇帝难堪。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、有原则的人。不要脸的严嵩准备除掉要脸的夏言，这似乎并不困难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，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，答案绝不是八股，而是青瓷。必须说明的是，青瓷不是谁都能写，也不是谁都能用的，这玩意儿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，他人不得侵犯。该文体特点是全用复体，词句华丽，写作难度极高，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，所以叫青瓷。青瓷是修道祭天时用的，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，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，还兼议论叙事，其笔法十分玄乎，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，不过也无所谓，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，写完就烧，也不留档。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一招并非嘉靖的专利，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，只是内容变成了简体字而已。要知道神仙都是很牛的，懂个7、8国外语也很正常，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。在当时的朝廷中，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，但能让嘉靖满意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夏言，另一个不是严嵩。夏言实在是个天才，他不但口才好，文笔好，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。而另一位会写青瓷的顾鼎臣，虽然写的也很好，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，虽然入阁，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。于是转来转去，严嵩依然没有机会。 但天无绝人之路，经过苦苦思索，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。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，蠢人也有蠢办法。严嵩不蠢，但要对付夏言，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方法，拼命干活。写得不好不要紧，多写就行。从此啊，这个严嵩起早贪黑，60高龄每天扔笔耕不辍，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，也从不气馁，以及其热忱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嘉靖先生。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，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。相对而言呢，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，而让嘉靖下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。有一次嘉靖起得晚了点，推迟了上朝，回头一清点人数，发现夏言不在，便问手下大臣夏首府去哪儿了。出人意料的是下面竟无人回答。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，夏言之前来过，听说还没上朝，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嘉靖发毛了，我迟到你就早退，还反了你了。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观事件。嘉靖信奉道教，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，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，夏言都听得打瞌睡，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，不想再和他谈。可问题在于，这个人虽然不信道，却会写青词，在嘉靖看来，如果稿子质量不高，是会得罪神仙的，而神仙大人一生气，自己长生不老报告就批不下来，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。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，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，要么不写，要么应付差事，搞得嘉靖十分不快。托皇帝的稿也算够胆儿了，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，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。嘉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，每次上班时都不戴皇帝金冠，而是改戴道士的香叶冠。此外还特意亲自制作了五顶香叶冠，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人。夏言呢，得到了其中一顶，却从来不戴。嘉靖开始还不在意，可他左等右等，始终没有看到夏言换帽子，才忍不住发问，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？尚在家中。为何不戴？我是朝中大臣，怎么能戴那种东西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

没有看到夏言换帽子，才忍不住发问：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？ 尚在家中。 为何不戴？ 我是朝中大臣，怎么能戴那种东西？嘉靖的脸都发白了，他尴尬地盯着夏言，可夏先生似乎并不肯就此甘休。依臣所见，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戴这种东西。君临天下者，应有天子之威仪，以正视听。 哎呦，伤自尊了，真的伤自尊了。要知道，这玩意儿虽然不中看，却是嘉靖先生自己亲手做的，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结晶。夏言不但不要，还把他训了一顿，确实让人难以接受。于是他发火了： 这里不需要你，马上滚出宫去。 夏言这样回答： 要我出宫离开，你必须亲自下旨。然后他冷笑着大步离去，只留下气得发抖的皇帝陛下。 闹到这个地步，不翻脸也不可能了。而在这君臣矛盾的关键时刻，严嵩出现了。在五顶香叶冠中，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，但他的表现却与夏言完全不同。由于严先生没有原则，所以自然也不要老脸。他不但戴上了香叶冠，还特意罩了一层轻纱，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。嘉靖十分高兴，他特意表扬了严嵩。严嵩是夏言的同乡，两人关系一向不错。夏言发达之后，出于老乡情谊，他对严嵩十分关照。然而慢慢他才发现，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、没有道德观念的人，只要能够达到目的，此人就会不择手段，任意胡来。刚强正直的夏言十分反感这种行为。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，早敬礼晚鞠躬，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。 一个卑躬屈膝的人，无论如何逢迎下座、厚颜无耻，最终即使得到信任，也绝对无法获得尊重。 夏言看透了严嵩，对他那一套深恶痛绝，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。然而严嵩似乎并不在意，他很清楚自己是夏言的下级，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翻脸。为了缓和两个人的关系，他决定请夏言吃饭。 夏言接到了请柬，他想了一下答应了。 约定的时间到了，菜也上了，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，因为夏言还没有到。 眼看要吃隔夜饭了，严嵩说：我亲自去请。他来到了夏言的府邸，门卫告诉他夏言不在。 这明摆的是耍人呢，故意不给面子。严嵩的随从开始大声嚷嚷，发泄不满。然而严嵩十分平静，他挥了挥手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 面对着发冷的酒席和满堂宾朋嘲弄的眼神，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。他跪了下来，口中念出夏言的名字，将请柬的原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最后大呼一声： 未能尽宾主之意，在下有愧于心。 表演结束了，他站了起来，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，径自走到酒席前开始吃饭。今日我受到的羞辱，将来一定要你加倍偿还。 在夏阳看来，严嵩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小丑，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。事情确实如此，那次晚宴之后，严嵩依然故我一味的溜须拍马，左右逢迎，而夏言也是一如既往的看不起他。但夏言的看法只对了一半，因为小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，他们可以干很多事情，比如告状。嘉靖21年6月的一天，夏言退朝之后，严嵩觐见了嘉靖。在皇帝面前，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，以63岁之高龄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套着装、下跪、磕头一系列规定项目。 动作舒缓紧凑，造诣甚高。然后他泪流满面，大声哀嚎道：“老臣受尽下言欺辱，望陛下做主啊！”虽然看似痛哭流涕不能自己，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严嵩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楚，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。他逐条逐点痛诉老油条夏言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，声泪俱下。可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，上边的皇帝陛下却并没同仇敌忾，只是微笑着看着他的表演，并不动怒。嘉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对于大臣之间的矛盾，他一直都当笑话看的，想要把他当枪使那是不容易的。但严嵩并不慌乱，他早已做好了准备。虽然坐在上边的这个人十分聪明，极难对付，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，只要说出那件事儿，他一定会乖乖就范。夏言藐视陛下，背弃御赐之物，罪大恶极。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，虽然短小，却极其精悍。因为所谓的御赐之物，就是那顶香叶冠。于是嘉靖愤怒了，欺负严嵩无所谓，不听自己话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。他立即写下了斥责夏言的敕书。当然了，痛斥的根据不是拒戴香叶冠，而是军国重事，取财私家，王言要密，视同戏玩，整的就是你。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，嘉靖被自己的木偶操纵了，这是自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。但遗憾的是，这并非最后一次。大臣们已经熟悉了他出牌套路，不久之后，几位比他更聪明的重量级人物即将上场，事情的发展就此彻底失去控制。受到皇帝赐责的夏言害怕了，他连忙上书请罪，但无济于事。半个月后，他被削职为民，严嵩进入内阁。客观地讲，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，和夏言相比，他缺乏处理政事的能力，却并非一无是处。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：拍马屁、整人。自嘉靖21年八月入阁起，他天天泡在大臣值班室，据说曾创下一星期不洗澡不回家的记录。但奇怪的是，属下们似乎从没看见他干过除旧布新、改革弊政的好事。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待在那儿干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下级看不到不要紧，领导看到就行。因为这个嘉靖啊，住在西院，磨洋工也好，喝茶打牌也罢，只要天天在办公室坐着，让皇帝看见混个脸熟，不愁没前途。这一招十分奏效，皇帝被严嵩同志把茶水喝干、板凳坐穿的毅力感动，特意附送印章一枚，上书“忠勤敏达”四字，并授予太子太傅，那可是从一品的官员呐，以示表彰。除了尊重领导外，严嵩同志在打压同事、开展整人工作上也不遗余力。当时的内阁中共有四人，除了严嵩外，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翟鸾。这翟鸾呢，是首辅啊，和他同期入阁的吏部尚书徐赞、礼部尚书张弼，严嵩一个人说了不算。但严嵩同志是有办法的，他先指使言官骂走了翟鸾，然后干净利落的独揽大权。许赞和张弼入阁一年多，连票拟的笔都没摸过，一气之下索性不管了。对于严嵩而言，这无异于如鱼得水，但他偏偏还要立个牌坊。曾几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内阁现在人少，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，臣绝对不能独断独行。嘉靖十分感动，他立刻下诏表扬了严嵩，任命他为吏部尚书、仅深殿大学士少傅，并且明确表示你一个人就行了，信得过你。哎，情况大抵如此。应该说，夏言把弄权术、掌握朝政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治理国家、 整顿朝政，而严嵩的目的就单纯的多，他玩了这么多花样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，贪污受贿。严嵩从来不相信什么他好我也好，别人过得如何他无所谓，只要自己舒坦就行。怀着这崇高的理想，他在贪污战线上干出了卓越的成绩。当时的纪检官员们，就是督察院士们，每年有个固定任务，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，凡上榜者都有具体数据支持，且公之于众。而严嵩同志自从进入内阁以来，每年必上榜，上榜必投名，更为难得的是连南京的督察院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，每年上报朝廷。虽获如此殊荣，但严嵩却并不慌张，因为他十分清楚嘉靖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或是贪了多少，只关心他是否听话。事实确实如此，虽然弹劾奏章接连不断，严嵩始终稳如泰山，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。严嵩终于犯了他前任曾经犯过的错误，专断。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时，无比的威势和尊崇便扑面而来，这个60多岁的老人无法适应。每当他看见西院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，想起那个不理国政一心修道的皇帝，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。掌握这个帝国的人就是我。当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时，他开始变得专横不可一世，遇事也不再向领导汇报。而在大臣们的眼中，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，成为了国家的真正领导者。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，在满耳的诵经声中，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，那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严嵩的背影，无时无刻。嘉靖24年12月，嘉靖突然在西院召见严嵩。当严首辅大摇大摆来到殿中时，皇帝陛下却微笑着将另一个人引荐给他，并且告诉严嵩，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，成为首辅，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，因为从此以后你的身份是内阁次辅，是他的助手，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。嘉靖一如既往地笑了，笑得十分灿烂，但严嵩没有笑，而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也没有笑，因为他就是夏言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看来夏言还是比较幸运的，他只用了3年05个月。如果说之前的夏言只是蔑视严嵩，那他现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敌人。从此以后，内阁次辅严嵩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，因为首辅夏言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，任何票拟签批无权过问。短短一个月之间，他就变成了机关闲置人员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展开。不久之后啊，中央各部的官员们接到通知，为合理搭配人事结构，要根据平时表现进行一次大规模变动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等到调整完毕，该撤的撤了，该升的升了，大家也就明白了，上面换人了。夏言痛快了，解气了，他换掉了严嵩的爪牙，换上了自己的部下，肆无忌惮。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，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，这是我们的传统智慧，所谓掺沙子挖墙角是也。夏言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不过他在执行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做得太绝了。他整治所有与严嵩有关系的人，一个也不放过，这种滥势淫威的做法使他逐渐陷入孤立，而更要命的是他得罪了一群绝对不能得罪的人，太监。 嘉靖把太监当奴才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可夏衍也把太监当了奴才， 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啊。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儿，别说递烟递酒，连口水都不给人喝，有时还要训几句话，让他们端正言行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。 要知道，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，但毕竟人家还是皇帝身边的人，久而久之，夏衍在太监们中的名声越来越差。相对而言呢，严嵩就聪明得多了，他十分清楚领导不能得罪，领导身边的秘书更不能得罪，所以每次太监到家，这位60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，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，见者有份儿。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，骂夏衍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，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，而对于这一切，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衍并不知道。综合来看，夏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，孤傲。越接近权力的中心，朋友会越来越少，敌人则越来越多。一般来说，要摆脱这一规则，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。很遗憾，夏衍为人刚毅正直，实在装不了孙子。自从嘉靖15年进入内阁之后，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，脾气越来越大，犯的错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，直到3年后那个致命的失误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几年里，他还曾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儿。说是小事儿，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很小，很难引人注意，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儿，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，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。嘉靖18年，皇太子出阁自立，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，为将来接班做准备。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案例由内阁负责，具体说来是由夏衍负责。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，无论高矮胖瘦，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衍说人情行贿，只求他笔下留情。可是夏衍兄是个出了名的软硬不吃，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，他只选择了那些确有才能的人。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，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，这是一个他9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，信中大骂此人，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，却从不帮忙办事，实在是不识抬举。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，夏衍也十分恼火，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，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，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金漆花，整个瓦，整个黄沙，当盖子要数回寻写的一片菊花，爱如何拾起你眼冲破嘴里浪江珠残泪的 翘首轻响，你住你一方，是你生而为龙的眷光，紧紧你的姓名是炎黄，风碎上战地的残阳，半人旁岁月悄然的流淌，时而张望你要几死亡，血脉奔腾的黄河长江，是你与生俱来的张扬，风雨打进红墙的女娃，丹青留下明日的黄花，暗自你抹上温存的一笔一画，时代传承的表达，盛衰融入斑驳的脸颊，剑在薄后洗尽了铅华，一指尖